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场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我咧每次喺《风云谷》里边，如果有啲意犹未尽嘅话题咧，要深入研讨咧，啊，欢迎咧加入本人嘅编场，我喺里边咧会更加咧系深层次同各位咧系分析。好似今次啊呢位人物就啱啱咧系惨遭刺杀，就喺美国中部嘅犹他州咧，喺一间大学啊，佢对住一班学生演讲嘅时候咧，就被一名就是白左的暴徒，或者呢未知啊这个呢凶手呢到底幕后什么势力呢，被一名恐怖分子呢远远非常的专业一枪呢是爆颈，即时呢是毙命。啊，他的名字叫 Charlie Kirk。啊，如果用粤语呢是到译个名呢，就应该呢就最贴切的就叫 Kirk 查理。因为以前有个荷里活明星就叫 Kirk Douglas。啊，当时香港的中译是很准确，叫卻德格拉斯，但是因为卻呢就不是一个姓，如果你说要勉强的跟他说一个最符粤语的那个译音就叫寇鸿平啊，寇准啊，但叫寇查理呢又好像不是很好听啊，你估网络警察咩不用寇查的，是吧，那你要译要跟那些台湾啊中国啊那些普通话或者国语呢就不顺口的，叫柯克，是吧，柯咩黑柯黑屎咩，你估是吧，食猪红咩，是吧，所以去肉酸。所以保持返呢个叫粤语嘅文化，我暂时呢就叫 Charlie Kirk， 叫卻查理。卻查理系一个名嘴，好后生得32岁。佢呢出生于伊利诺州。佢本来呢就佢声称呢就自己读书唔系好叻。咁结果入咗一间叫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呢都 drop out 咗，因为佢对政治好有兴趣。咁但係呢佢个口才呢係天生係非常之伶俐，就算喺美国好多嗰啲议员学者都唔够佢把名嘴呢係快。第一呢就係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资料呢係考据齐全，而且个 logical thinking， 个逻辑演绎呢係非常之敏锐。所以呢佢无往而不利，就横扫晒呢美国英国嗰啲常春藤嗰啲名校好多嗰啲学生会嗰啲辩论。咁由于呢佢呢就曾经是大力支持这个美国 Donald Trump 是竞选，而且呢他亦都成立了一个呢组织叫做 Turning Point， 就是呢对美国的下一代呢他觉得要拨乱反正，要跟他们呢是清除左交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毒素。于是呢他在常识、基督教、家庭伦理这些呢叫又不可以说保守主义，是传统的一些呢价值观呢，是啦，佢个宗旨就係要俾人讲嘢，要呢促进辩论嘅精神。唔好你班左交呢喐下你就话觉得 offended， 又觉得受伤害，係有个话人哋係 hater， 於是呢就实行一隻呢叫做红色恐怖主义嘅言论审查。因为呢卻查你觉得而家呢喺英国、美国、英语世界，无论係报纸、传媒，特别係教育界呢，已经是一面倒，被啲咁嘅左交垄断晒啲话语权。因为咧左交垄断话语权，得佢讲唔俾你讲咧，佢首先系垄断啊，系里边嘅词汇，譬如话进步 progressive， 啊，佢一定话自己咧系 progressive 嘅，咁你咧就即系退步嘅。啊，第二就系、是、啊呢、這个叫做健康，啊佢咧就系、是、健康嘅，你咧就系咧腐朽嘅。呢啲喺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啊，在大陆展开宣传就已经懂得垄断这些词汇的道德话语权。现在那些白左一样是但凡是不同意的，他就说你是 hater， 就说你是憎恨伊斯兰憎恨这个同性恋。其实呢左翼、左交、左匪呢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深切的憎恨者。They hate everything. They hate everyone who disagrees with them. 所以呢这个卻查理一出现呢就在美国呢变了一阵及时雨。咁由于佢影响力庞大，于是呢有啲左匪嘅势力呢就觉得佢对年轻人特别系个人心就驚下一届系由于佢嘅有力嘅影响力呢就会令到年轻嘅选民呢就会投票支持返呢个 Donald Trump。事实上喺英美两国近呢一两年咧，有啲左交咧，实在系太离谱。而家去教堂嗰啲人多咗， 阅读嗰啲人多咗，同埋就算喺英国偷偷地选啊，革新党费拉治嗰啲咧，大学生都多咗，不过话俾你听啫。咁啲左交咧，就个市场日直咧就萎缩，佢哋知道自己嗰套马克思主义啊，嗰种潜藏嘅共产思想咧，系遭到咧系严重嘅打击。咁加埋啊，却查理咧系一个光明正大嘅人啊，佢不但话自己我信基督教。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个人我不喜欢他，之但是两害相权，我唯有是选他好过选你民主党奥巴马夏里斯这些这样的垃圾。那么今次终于是出事，他就没有 Donald Trump 是这么命大了，那枪是打正条颈，这个后面一定是专业手法，不用想的了。那么很可惜啦，即是他又没有做到任何的保安措施，是不是应该有防弹玻璃，他想着去到犹他州这些地方很安全，还有大学生应该很淳朴，但估不到他不记得去 check 对面那些大厦那些天台，是不是和大学的保安，这个呢就又选择一个非常难得的文明的人才。联邦调查局就悬红$100,000追缉咧凶手，但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疑凶咧极有可能系来自一个盐湖城犹他州一个咧网络失忆啊吓嘅歌手，亦系一个咧变性人，即系咧佢嘅生物性别系男人，但系咧就好作啊系女性嘅打扮，有冇做手术咧就唔知啦。就据说咧喺一个月之前佢自己自作自唱嘅一首歌就叫做《却查理31岁死亡曲》，咁啊而家咧系对照啊，却查理啊被刺嘅时候咧，啱啱好就过咗31岁，就嚟咧系32岁呢个年龄。而家咧就警方咧就全面系缉凶。嗱，如果系真嘅话咧，咁我哋睇到啊，网络好多人起底咧，就睇到佢个样啦。嗱，左边咧就系应该佢嗰个样啦，右手边咧就系疑凶咧喺嗰个大厦上落嘅时候被影到嘅，张头鼠目，戴住个黑眼镜咧，系形容猥琐，十足咧就系。这些末路失意左交的形象，相信如果人的样子又起了，又作首这样的歌，那嫌疑当然是最大，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了。今次却查理被杀的而且确是一件我都很悲痛的事，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太出色的年轻人，我以往在 YouTube 上看了他很多场在校园的辩论。他成立了这个美国转折点 TUSA 的组织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各大的地方，特别是美国大学的校园，去摆下所谓的擂台阵 ,prove me wrong, 即是证实我错。他呢就即公开摆个即一个坛，我们叫做广东话。就俾咧嗰啲左翼啊，或者支持呢、這个民主党嗰啲大学生嘅公众人物咧，去嚟到同佢辩论啊，即系话咧，大家系讲口唔讲手啊，你用把口嚟说服我。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哇，好精彩！如果大家咧即系有时间咧，虽然佢过咗身，你可以上 YouTube 揾翻佢依部分咧嘅校园辩论。嗱，点解咧佢依部分嘅精彩？因为佢系一个思想好清晰同埋学养好丰富嘅。以佢咁年轻31、32岁嘅年历咧年纪咧，佢亦都睇咗好多书。咁譬如话好多嘅呢啲左交大学生咧，一满口嘅嗰啲 jargon 啊，即系话嗰啲咧字眼啊，咩叫做咩 解构主义啊， 系啦，咩解构主义啊， 系啊，后现代啊，吓呢啲咁嘅垃圾嘅词汇咧，嗱，佢一一化解。 冇错，因为啲大学生咧满口都系呢啲 terms 嘅，同埋 jargon。咁佢掉出嚟嘅时候咧。佢不慌不忙，佢从来咧都唔会咧，即系用一啲 offensive， 即系一啲好敌对嘅字眼，佢都系心平气和咁解释。嗱，譬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即系譬如话有啲学生提出咩叫做解构主义啊，咩叫多边主义啊，或者啊乱噏啊，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咁佢首先咧佢就会停止呢个大学生，佢问你啊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系几时开始噶？系边个会提出第一个倡议啊？啊，多边系边几个边啊？哇！當場大學生咧就啞咗噶啦，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忽論吞早啦，即係攞到呢啲咁嘅字眼咧借嚟用，就攞嚟大人嘅。如果你唔識，或者你真係即係冇讀書啦，你就會俾佢大到嘅。所以點解好多時咧喺一啲公眾場合啲左翼咧啊侃侃而談嘅時候咧，你覺得佢好好識嘢，但其實你再問落去咧，佢好多嘢咧根本就只不過係知個皮毛嘅。但係Charlie Kirk 咧。佢就可以咧，嗰種叫做用一個 解構的方法，將你裏面講的字眼咧，逐個字啊，去問翻清楚，你知唔知你自己講緊乜嘢？所以好多時候咧，令到嗰啲學生或者嗰啲助教咧，無地自容嘅，逼到埋牆角咧，最後敗走。其實嗰個時候咧，的而且確大快人心。但係嗰時我已經心諗咧，哇！真係有啲時候咧，咁樣咧就會令到嗰啲助教嘅學生咧，係真係顏面無存。有啲時候咧，唔知佢哋會唔會衝上台咧？打佢一镬， 啊会嘅。 点知唔系打佢一镬，最后咧系用一粒子弹送咗佢。 嗱、各位如果想啊重温啊阿卻查理啊咁多集嘅经典咧，其实佢啊走咗咧啊已经要讲嘅嘢，我相信都讲咗。咁喺台湾咧嗰边有好多人好好学，就将佢咧精彩嘅片段同埋好多辩论嘅全集咧配咗中英文，喺一个咧就叫做实战练英文啊一个 YouTube 嘅系列嗰度。嗱、呢个咧系最适合啊。香港人同埋咧華人咧係睇中文同埋睇英文嘅，佢仲有埋注解添。嗱，咁啊特別精彩咧就係復活節期間，卻查理咧去到劍橋大學啊呢間咧又名啊叫傅曉田花園大學嗰度咧，就同劍橋大學一班左派嘅呢啲咧幼稚園 BB 班嘅小領袖啊喺度舌戰。咁咧呢班僆仔咧不知天高地厚，就覺得自己係劍橋精英。就覺得呢條友第一係美國人咧，第二係所謂嘅 Trump supporter 咧，第三係社區大學咧，就個個咧好得戚咁去挑戰佢。點知咧係俾佢剝光珠。嗱，舉例嚟講，有一個劍橋嘅，應該就是劍橋啊，就係咧呢個經濟系嘅學生就問啊：喂，你都未讀過大學或者未讀完，你有乜嘢資格喺度同我哋咧喺度平起平坐講嘢？因為咧，卻查理曾經講過，讀大學咧係揾老襯嘅，因為有人話佢未讀過大學嘛。他说我没毕业，但我认为读那些长春藤精英大学是 scam， 是找老陈。于是一个读经济学的学生就说，喂，你自己有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你说大学找老陈。那这个卻查理就问，那你读哪科？他说我读 econ。这个年轻人说，好了，那你有没有听过哪个叫做 Milton Friedman？ 弗里曼。那这个年轻人居然没听过，不知道。 是一蛇出现的情况。 知唔知叫边个海恩斯？啊，海恩斯佢就知啦，因为出身剑桥，而且系左翼啊嘛。一讲佛列文，佢唔知喎。同埋呢个僆仔咧，呢个咁嘅剑桥嘅精英咧，你睇翻佢英文，你睇翻嗰集咧，佢英文咧好渣噶。佢讲啲，佢将呢个 economic 同埋 economical 呢两个字咧系捞乱咗用噶，系嘛？因为 economical 即系平价，即系咧啊悭啊，即系抵玩啊。economic 先系经济啊。咁咧俾啊。Charlie Kirk 咧，即系 Charlie Kirk 就冇指出佢嘅英文嘅渣，即系我哋听得出啫。就 要问佢两问咧， 问佢两问咧，就见到咧就熬晒底，因为呢班精英咧系冇基础知识嘅，佢哋最叻咧就最叻就系垄断嗰啲 term， 咩叫解构主义啊 ，destructure 啊，啊咩叫 deconstruction 啊，啊咩叫做呢个 existentialism 啊，呢个存在主义啊。Post-existentialism 啊，諸如此類，哇！已經變咗你嗰啲凡夫走卒咧，就以為佢哋好有料啦。啊，咁例如啊，佢喺呢個劍橋有一次，佢就係辯論到烏克蘭。嗱，烏克蘭咧，佢就話：啊，你呢個澤連斯基如果唔夠打，你可以停火，或者啊，你要測試一下烏克蘭嘅人民是否仲繼續支持你。呢個同我講嘅一樣，我冇睇過佢嗰啲節目啊。我以前睇過，但係睇得好少。好多朋友話：喂，呢、這個。卻查理啊，同你風雲谷你逃生嘅觀點咧，好似話係咩？呢啲殊途同歸啫，係嘛？咁咧，佢話澤連斯基，你可以咧而家舉行選舉，即係阿 Donald Trump 嗰只。咁咧，嗰啲左翼嘅一個學者就話：，咁你點選舉？即係而家你憲法咧規定戰爭期間啊係唔能夠選舉。佢話憲法係人寫嘅，而家係緊急狀態，你可以咧託乜嘢識唔識轉播？而家咁重要，系嘛？呢场仗如果你话打一百年、打十年啊，你系咪做十年咧？咁、那个左翼嘅学者嗱，呢叫左交啦。嗱，点解叫呢个世界有左交冇右交咧？系嘛？左交呢个交字就系为你哋啲左仔度身订造啊，右系冇交嘅。嗰阵咧系再讲，哇！咁宪法系咁讲啊嘛，吓喺战争嘅时候系唔可以啊，系整一个选举噶嘛。咁咧，而家阿卻查理就話你可以咧係舉行一個叫 ceremonial 嘅 election， 嗱呢啲嘢就叻啦，你可以喺唔違反憲法之下，你整一個儀式上嘅選舉，就睇下咧啲人民仲支唔支持你，咁其實佢仲可以話你哋啊係嘛，你哋呢班左翼學者啊， 最羡慕啊，中国 GDP 啊增长得最快嗰个国家，即系中国啊，系嘛？佢哋嘅习近平啊，宪法啊系话改就改噶啦。中国点解 GDP 点解咁犀利？因为中国人啊系好灵活噶嘛，宪法唔系死噶嘛，宪法可以改噶嘛。毛泽东上台改七八次啦，吓你唔你班人唔识揾样改啊？咁呢班嘢又哑晒，系嘛？咁另外咧就系佢话讲到呢个以巴冲突。啊！嗰班劍橋嗰班左膠咧，呢班咁嘅學生仔死人都話：哎呀，炸死好多人啊！啊，呢個咧巴勒斯坦死好多啊！咁你而家咧係咪啊？覺得佢哋人命唔值錢啊？啊咁啊，卻查理就話：我當然反對呢啲咁啊無目的嘅殘殺啦。但係你要知道，係當你啊呢個哈馬斯嘅恐怖組織咧，係先聊者戰，佢就係咁嘅意思啊，就係咧炸死咗1300人。同埋咧，老走咗咧250人，里边有无数嘅儿童、少女同埋婴儿嘅时候，你可以 expect， 你一定要 expect 以色列啊，系嘅用 firestorm， 系用咧天火式嘅轰击嚟到报复。呢、这个同我年几之前讲嘅完全一样。先聊者战，系你启动战争先。于是咧，你呢班咁嘅疯狂嘅邪恶啊，吓嘅呢个恐怖集团，你应该预计有咁嘅后果。同埋，同埋咧，卻查理冇講嘅，就係呢個邪惡嘅統治機器，係特登將啲平民係堆喺嗰啲咧係容易炸嘅嗰啲軍事同埋工業設施。嚇，呢個咧係所佢哋所謂嘅血淋淋嘅人海戰術。我話你哋呢班咁嘅劍橋咩精英，唔該你讀下遠東史啊，讀下中國40年代末嘅內戰史先嚟同我講嘢。所以咧一層層剝光珠咧，係呢班嘢咧，絕個個係啞口無言。每次去咧都唔系佢个主场噃，呢班咁嘅左交咧系有晒嗰啲学生喺侧边咧喺度咧叫阵噶噃，但佢一啲都唔惊吓，非常之淡定，系嘛？咁咧， 但系我睇过咁多条片咧，我觉得阿却查理咧，佢个人咧都系好善良嘅。其实面对呢啲左交学生咧，佢都系有一种宽容。佢知道呢班人咧系受到荼毒，同埋咧佢哋有啲时候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嘢。佢用嘅字眼同埋佢都系循循善诱嘅，佢系带佢哋去剖析佢哋自己讲紧嘅字眼同埋嗰个概念系乜嘢，即系换句话讲咧，其实有一种老师嘅态度啊，令到一啲部分啦，一啲左交学生虽然无地自容，但系另外一啲左交学生咧，佢讲讲下嘅时候，自己都发现咗自己嘅问题所在，咁跟住咧就即系自己识学所谓叫知趣地咧就败走啦。咁但系你话咧，虽然呢个场咧，是左翼的主场，但是卻羅蘇发言的时候呢，你会见到旁边有很多欢呼声。其实那些是沉默的大多数。在那個校园里面，其实他有很多支持者。不过这些就是隐性的支持者。正如你所说，他们平时在個校园里面是不敢表露他们的意见和态度。甚至他们怕呢是会变成一个被围攻的对象，甚至一个学籍都不保。但当卻羅蘇发言的时候，卻查理发言的时候呢，就即係佢就講出佢哋嘅心聲啦。其實而家成個西方正正係咁樣，無論英國好、美國好，甚至可能係部分嘅德國、法國嘅地方，多咗呢啲咁嘅即係感言嘅人出現啊。其實卻查理咧唔止佢一個，其實佢帶動咗好多其他冇咁出名嘅呢啲公眾人物咧，都出到嚟咧，去發表一啲咧維護翻個家庭價值啊、基督教嘅精神啊，同埋咧呢啲反對呢啲左膠嘅呢種咁嘅。垄断呢个媒体啊嘅暴力语言啊，所以其实佢嘅死，我觉得系会即系好似我哋话，即系佢嘅死系唔系冇意义嘅，亦都系会咧带动咗其他人咧更加勇敢地咧去表达咗对于呢啲左翼咧嗰种虚伪啊，同埋嗰种暴力啊系一种控诉咯。 下贱啊，虚伪得下贱啊，你知唔知啊？系嘛，所以卻查理之死咧，我认为一个白人版嘅马丁路德金啊，呢啲我哋上一集都讲咗啦。咁咧，但系另外一次咧，就喺劍橋大學，有一個女生咧走出嚟，第一句就話 ：I'm a feminist。哇！側邊嗰班左翼喺度拍手，佢準備評論咧，係要佢評論咧講女性平等嘅問題。咁呢個卻查理咧就第一次問：你係一個 feminist， 咁請你 define 乜嘢叫 woman？ 係啦，係啦， 女人係乜嘢？係嘛？咁咧呢個女生即刻扯咗去嗰啲咧咩女性主義啊咩叫做嗰、那個叫身體自主啊。啊咩咧嘅叫做性別感覺？佢話你唔好講住先。佢話你覺得女人係唔係有前列腺器官嘅先？嗱、呢個咧一巴刮落去一刀切入啊！呢條女咧根本都唔識點應對。本來呢個就係一個 one two three， 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叫 biological definition。他不敢讲的，他说啊不可以话呢女人有前列腺的人呢就一定是女人。有前列腺都可以有做女人的感觉和意识。没有前列腺的呢都可以呢不是女人。啊、你一睇呢就睇到呢呢啲咁嘅左膠呢係叫好高骛远呀，係鍾意用嗰啲名词呢喺度呢係迷惑。结果呢嗰次呢就係、是、啊咩你连女人你都唔識得点样最基本 define， 你就去讲呢叫做女性。然后呢就女性变做主义。我记得100年前呢中国真正嘅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他在美国回来看见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那种理论在这些少数的未读成书的知识分子和大学里面很流行。什么都加个主义，是吧？于是胡适说少讲些主义就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这些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你看现在那些左教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性别主义，这个跟共产党100年前毛泽东讲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啊，是吧？这些都是乜嘢都加个主义的。修正主义啊，社会主义。但什么叫修正主义呢？毛泽东这些人是故意不讲的。然后呢这些乜主义乜主义是用来迷惑啊，那些读书不成农民呢就睬你都傻的，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修正主义啊，那些这样的耕田的照样耕田。但是呢他用这些乜主义乜主义用来标签的。跟住咧，用嚟咧政治迫害嘅。你而家睇到咧，呢班美國嗰啲咁學術嘅左膠啊，最多呢啲咁嘅嘢，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係嘛 ？Me too, Me too-ism 啊，呢啲叫 anti-Me too-ism。跟住咧就係如果你話啊，一個西方嘅國家咧，一個主流嘅文化型嘅基督教係嘛，伊斯蘭嘅少數族裔咧就應該去尊重佢，即係話你係一個叫 Islamophobia， 就叫做咧Islam 嘅 hater。嗱，佢即刻咧就壟斷呢個欺字，結果你今次咧係發現嚇佢哋本身就係 hater， 因為佢哋拗唔過你咧就用槍，呢個咧係同列寧同埋國家社會主義嘅倡導者嗰個叫希特拉係一樣嘅。所以希特拉你唔好以為佢係極右，佢係極左，因為咧佢嗰個叫國家社會主義啊 ，National Socialist 啊，都係用國家嚟到做機器。是攞嚟咧喺管治德國嗰度咧，係干預同埋規範。嗱，點呢啲先叫膠？嗱，點解我話右係冇膠咧？嗱，咩叫右先 ？Right wing 而家通常 associated with conservatism， 係呢個叫保守主義。嗱，呢個保守主義又係佢啲左膠發明嘅，其實冇呢樣嘢嘅。呢個因為西方喺呢個黑暗時代結束之後，文藝復興啦，佢個社會結構啊，通常都係農業為主。跟住咧，係小生小工業啊，即係手工業。直到咧，佢有呢個工業革命之後，咁咧就有機械發明咗，咁變咗咧係起咗嗰啲工廠，然後咧嗰啲農夫咧就湧去嗰啲城市，因為城市嗰度咧有人投資咧係做工業。喺嗰陣時開始咧，就發生一個社會階級嘅衝突，因為咧係機械取代咗人手。嗱呢個咧下一波。人工智能嚟緊咧，又會係咁嘅。呢個咧係繼工業革命之後第二波咧，係大量淘汰啊，包括嗰班左膠咧，讀埋啲狗屎垃圾科啊，咩人民社會學啊、哲學啊呢啲咧嚇。哲學咧，你讀得要讀得通喎，好似係張燦輝博士啊、陶國章啊呢啲咧，都係喺香港咧，我覺得喺哲學方面相當之扎實嘅知識分子。但係有好多咧，就係將呢啲人民社會學科啊、sociology 啊嚇讀到咧半桶水咧。而用啲名詞咧，就走去呃人啊！呢啲咧係好多係嘛？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就而家咧，呢個卻查理咧就話點解會去讀大學係一個 scam 咧？就係讀呢啲咧垃圾嘅學科。嗱，佢唔係指嗰啲咧，包括讀港大，唔係指嗰啲去讀醫學院，係讀呢個咧engineering 呢啲咧，佢認為係有建設性。佢認為啊，係走去讀埋嗰啲咁嘅 social sciences 啊。呢啲咧咩政治系啊，咩 women studies 啊，文化研究啊，呢班咁嘅人咧系造就一班咧系吹水分子。嗱，佢冇指名嘅咧，其实我唔知佢有冇指名，就由牛津大学啊开呢个风气就叫 PPE， 就叫 politics philosophy 同埋 economics。呢个 PPE 咧近年咧喺包括喺香港同埋喺中国呢第三世界成为一个神学科，系嘛？ 因为咧，因为系牛津开始，你谂下三年啊，嗰个课程九个学期，你要读三科，你净系 philosophy， 你如果唔读到呢个 PhD 咧，你都不能够啊一窥堂奥。你要将咧三及底啊，系将哲学、政治同埋啊经济学喺三年九个 term 里边咧系捞埋一齐。呢、這个 PPE 啊，你睇下就包括牛津大学嘅一个学生会啊，佢一个学部咧，对一篇文章，佢话咧读 PPE 系稳笨嘅，读咗出嚟 P 咧就系 posh， 即系叫懒有型啦。第二叫 pretish， 就系咧叫玻璃心啦，吓乜嘢都经唔到咧，即系好容易啊暴躁啦。第三咧就系咧叫个 ego 咧就好大，系嘛？呢个系佢哋嘅 PPE， 所以咧佢话读亲 PPE 出嚟嘅嗰啲咧就系好。叫做Machiavellian 啊，系咧品格唔好嘅，同埋咧系中意算计嘅，而偏偏咧就系喺牛津大学啊嗰个叫工党嘅嗰个学生会咧，里边系最多人咧就走去读呢个 PPE， 系嘛？反而保守党咧觉得呢啲咧系揾老衬嘅，系嘛？咁咧嗱，我谂咧阿却查理咧就系咧系针对读呢啲咁嘅咧吹水捷径。同埋咧，自以為精英傲慢嘅呢扎叫偽知識分子。你睇近年咧，歐洲啊、美國啊，包括咧好多啲第三世界係迷信呢啲咁嘅學科啊，嚇讀 PPE 嘅咧，包括啦巴基斯坦嘅總統同埋總理都有四個啊。讀咗之後有咩用啊？你翻到去咪又係貪污，咪又係獨裁，你咪又翻去你嗰個低端嘅小龍 DNA 裏邊圍爐取暖係嘛？三個澳洲總理又係讀 PPE 嘅。有鬼用咩？你而家睇下呢个澳洲啊，总理阿巴尼斯啊，系嘛？而家搵人哋中国啊，用架劳斯莱斯正面冚你啊，你咪系一只狗咁样。仲有加纳啊、泰国啊，系嘛？呢啲咧咁嘅非洲国家都当咗呢啲咁嘅左翼嘅垃圾科咧泡沫咧啊，系神咁败啊！咁样咧呢个咧就系导致到咧英国有一位好资深嘅历史学家叫做 David Starkey。佢咧都系一个我成日睇嘅 YouTube， 系嘛？佢话咧唔 don't believe in 呢啲 academics 啊。佢话指嘅咧就系呢班咁嘅废柴嘅社会科学嘅学者啦，因为呢班人系最危险嘅。当初托洛斯基读嗰啲无政府主义、赤简嘅波尔布布特，全部就系读呢啲咁嘅嘢。陈独秀、李大超，全部就系中咗呢啲咁嘅毒啊！读书咧系冇基础，但系咧即刻咧吓就爬上个嗰个咧道德高地吓，话自己咧系理想分子，话呢个世界咧有好多人被压迫，我哋要帮助佢哋解放。丑剧同埋悲剧咧，就系每一个世代，就系由呢班欺世盗名嘅邪恶嘅人咧，系攞嚟做伪装。而家佢哋呃唔到落去啊嘛，因为出咗个 Donald Trump 啊嘛。卓查理话：其实我都唔中意 Donald Trump 嘅为人啊，之但系冇办法啊，因为你哋啲左交衰得滞啊，你哋仲烂过佢啊！我一早都讲啦，吓你估而家当初选咗个差婆啊，系叫做何锦丽啊，你而家嗰个世界会更安全咩？金正恩啊、普京啊、习近平系会睇得起你咩？吓你整个奥巴马出嚟啊，普京已经当你系臭四啦，对唔住，佢系咪种族主义者啊？可能系。可能是你今日就是你在英国你看看选啲咩人出嚟。但嗰啲内阁是为女人而女人，为穆斯林而穆斯林，是不是为政治正确而正确，选晒成班二打六出嚟。结果呢就自己坐喺度喊啦，抵佢死啦，是不是工党而家做咗呢个首相啦，而家地铁路又罢工，你等啲英国嗰啲愚蠢嘅左交选民慢慢受囉，是不是好嘢啊，呢啲叫做呢自作自受。 最好的例子呢，整个西方欧洲呢，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副首相那单下台丑闻。他呢就正正呢是根正苗红的左交，因为他单亲啦，跟住有个 16岁的大肚， 有大肚啦，跟住个细仔呢又有啲问题啦。咁成个屋企呢都系即系好典型的要受救济啊，他自己又做过侍应啊，诸如此类的一啲好基层的工作。好啦，当佢能够咧平步青云，进入咗个建制里边，成为咗副首相，佢就于是乎咧就利用嗰个职权啊，或者系嗰个漏洞咧，就悭咗几万磅嘅房屋税。嗱，其实呢个数 目系隐瞒啊，系啊， 系啊，其实呢个数咧，你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对于一个副首相嚟讲咧，绝对比得起。 但是你正正看到呢这些这左交呢，当他掌握了权力和资源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变成他所憎恨的人一模一样。即是说正正在他在野党的时候，他批评保守党的房屋政策啦，批评保守党的所有政策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声嘶力竭，他就真的呢，我相信他真心交的。当时他真的觉得正义在他那里。但是调转了逆身而处，他变成这个执政的，跟着他掌握了权力，同埋跟着呢他真的有钱了之后呢，他就会变成他所憎恨的人。这些是左交的真面目，亦都是他们呢，即是那种宿命啊。其实你要怪他们又好，不怪他们又好，同情他们都好。就正正他们呢，有些人呢，就是他们经历了他们自己即是备受剥削啊、贫穷啊，或者那种小众啊、老倒的时候呢，当他成为了掌握权力的一方呢，所有他憎恨的人呢，他就会变成了他们了。嗱，呢种就系佢哋呢种咁嘅人嘅宿命，你见到好多嘅，其实唔止一个咧。英国嘅副首相啊，嗰、那个 佢哋嘅宗师马克思就系咁啦。你嗰个剑桥嗰啲学生就去问啊，呢个雀查理啊，你咧冇读过咧名牌大学，佢哋崇拜嗰个马克思咧，一世人就系一个坏鬼书生，系冇受过正式嘅教育，系嘛？而且咧老倒终身，系一个咧系反社会人格，系嘛？而且咧周身咧系臭嘅，唔冲凉。就蝸居喺英國啊，呢個叫 Dean Street 28號啊，而家咧仲嗰個咁嘅爛鬼屋咧，仲喺住，係嘛？而且咧係極為咧係對女人唔尊重，係嘛？就咧馬克思呢個人咧，而且咧係信奉撒旦，一個咁嘅人咧，而家咧係喺呢個咧英美嗰個學院派咧俾人當神拜。當然馬克思喺嗰陣時佢指出嘅資本主義就係因為咧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咧係取代咗好多嘅人手，佢提出嘅嗰個問題咧有好多咧係有用嘅，但係佢開嗰條藥方咧係害死你嘅，係咪有啲醫生咧你可以信佢咧係話你有冇癌症定係腸胃炎，但係你開嗰條方咧係神醫啊，用啲香爐灰啊叫你翻到去食咧，佢係就害死你啦。而家呢班人咧就呢班左膠咧就佢信奉嗰個叫馬克思，嗱呢啲咧就唔講啦，係嘛？咁所以咧。啊！呢个雀查理咧之存在咧，对于佢哋嚟讲，就好似吸血僵尸见到个十字架一样，必先除之而后快。嗱，而家幕后嘅真凶系边个？有冇外国势力？系嘛？定系咧有人杀咗佢咧嚟到挑拨？啊！我记得咧喺一个大约1948-1949年啊，西南联大有一个咧都系芝加哥大学系读咗美术系翻嚟一个左倾嘅诗人叫闻一多。佢咧入入嗰个校园嗰度咧，系发表反蒋介石政府嘅演讲，结果咧就俾人咧系一枪做瓜咗。吓嗰阵时咧就话系国民党，但系有一种说法，包括名作家朱天心啊，嗰个父亲叫朱西龄，佢咧去考证咧，其实做瓜闻一多嘅咧就系当时嘅共产党嚟到嫁祸翻俾啊，系呢个咧蒋介石系嘛？当然闻一多咧。那个级数啊，系绝对不能够同雀查理相比吓。我咁样咧，系攞佢做比喻咧，我都觉得好冒犯咗雀查理，因为闻一多系一个蠢人嚟嘅，佢嗰啲咁嘅诗咧，就算同徐志摩相比咧，系根本咧唔入流。嗱，徐志摩咧反而喺政治嗰度好清醒，佢咧喺去过苏联之后，佢发现啊，苏联咧系一个咧血流成河啊嘅一个咧系境地。佢虽然咧系浪漫主义。佢咧写嘅诗咧系充满温情，但系佢喺政治嗰度咧非常之清醒。佢唔止系人间四月天，佢去完剑桥咧系非常之反共，系反对马克思列宁嗰只意识形态。反共嘅人唔止系佢，吓当时仲有林语堂咧、胡适啦、梁启超咧，直到啊系最近逝世嘅余英时。嗱呢啲咧唔系话极右，边个会话徐志摩系呢个叫人渣法西斯？但系呢啲系清醒，闻一多就唔系啦，系一条糊涂虫啊！嗱，但系呢啲喺校园嗰度啊，系发生呢啲咁嘅枪击案咧，肯定系有幕后势力噶，系嘛？因为咧佢个影响力系非常之大咯，系嘛？咁所以而家咧 ，Donald Trump 咧就下令咧系四日下半旗，系嘛？但系你而家美国嘅政治咧，而家做到咧系高度嘅对立，左右之间咧系水火不相容。本来咧，雀查理嘅出现咧，佢唔系右派。其实咧，佢系一个常识系统嘅人士。佢咧当然咧有一啲嘅讲法我都唔同意，譬如佢引述呢个阿拉伯世界，佢话咧阿拉伯世界嘅女人咧，佢哋就甘于咧 呢、这个结婚啊，同埋生育，佢又问啊，你哋西方白咗嘅女人个个咧主张堕胎单身生仔，乜你哋开心过佢哋咩？点解你哋嘅抑郁症啊，同埋精神病啊，吓个嗰个比率系高过中东咧？是遭高过呢啲贫穷世界嘅妇女咧，佢针对呢个剑桥嘅所谓嘅女性主义者，佢就咁讲。但系咧，佢所却查理咧个嗰个缺陷咧，就系佢应该咧喺亚洲嗰度咧，系去举例子，系咪啊？好可能下一个日本嘅首相就系女人啦，系咪啊？香港同埋亚洲吓好多出色嘅女性啦，好似物理学家吴建雄博士啦，佢可以有家庭，可以有婚姻，亦都有物理学嘅科学成就啦。居里夫人啦，系咪啊？呢啲咧喺亚洲咧好多地方吓嘅女性咧，系啱啱系做到咧系东西方文化结合。你唔需要将中东嘅女人咧系攞嚟啊，系挑逗啊，系呢啲咁嘅美国左教，因为咧中东嘅女性咧确实系受到欺压嘅。佢哋好多聪明人咧，系就算系有好高智商嘅人出嚟咧，都要去到法国咧要蒙住块面嘅啦。呢个咧系我觉得并非系合理啊嘅一个比喻，系咪？但是咧，冇人可以否定得到咧佢嘅口才同埋佢嘅常识啊。於是咧，好多人咧喺度咧开香槟庆祝咧啲咁嘅左翼嘅 hater 系嘛？佢哋先至系 hater 系嘛？佢哋咧，凡七你要嗰本满口乜乜主义、物物主义嗰啲咧，一定系揾路尘。包括咧系将呢个叫自由市场经济贯之一个叫 capitalism 呢个世界系冇资本主义，因为咧资本主义本身佢系崇尚咩咧？就是你不要来管我，你应该有一个民间有一个高度的理性的教育，人和人之间有一个互相的尊重和自律，所以叫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市场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一个社会是以公民为主流，是读过书受过教育，好像现在北欧很多国家你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去到挪威、瑞典、芬兰、丹麦，你睇嗰度嘅白人咧，系非常之有礼貌。嗰度嘅电车唔需要咧系买飞，你上到去你自己去投币，即系冇人监你去买飞。嗰度系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呢啲咧白人嘅国家，我要强调嗰个咧种族，当然咧系同佢嗰个地理啊同埋气候啊咁样就发展出个文明咧系好有关系。好多喺熱帶嘅第三世界咧，因為冇辦法啊，嗰度嘅天然環境嘅條件咧，係令到嗰啲人要互相人食人，於是咧形成一個叢林。所以咧就係社會學呢樣嘢啦。本身社會啊 ，society 呢樣嘢都唔係中國嘅嘢嚟嘅，係嘛？所以好多呢班咁嘅左翼咧，喺西方執咗啲咁嘅口水味。100年前已經有一班啊黃口黃面啊，以為好叻。但是读书完全无基础的人将一种错误的毒素的西方末流的思想引入中国，造成浩劫。现在又有一班在这里执人口水尾，虽然这班是少数。所以却查理之死，我觉得是这个西方文明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失。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我们有机会呢我们再讨论这些呢其实很有趣味和大家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很有关系的问题。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还未订阅风云谷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 而家就係水退嘅時候，個個都冇著褲。呢、這個咧係 Empress 啊，啱啱籌謀要起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光明頂嗰度咧做咗幾集。哇！你起上嚟一定係嘥錢，因為冇人會去睇。喺殖民地時代啊，呢、這個英國佬咧係從來冇喺香港扶植過藝術教育。嗰啲咩現代藝術咧、抽象畫同啲中國人係兩個世界啊，係嘛？啊，周聰咧唔係咁簡單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二十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四五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系想约个周聪出嚟做，但系咧佢系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系因为佢知道有份访问嗰个叫陶杰，啊，我小人之心谂啊。所以咧，佢覺得唔係好舒服。王晶咧就係、是，其實我冇得罪過佢，甚至係透過劉天賜咧，係見過佢三幾次，無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風雲谷或者嗰啲言論嚟招呼。話陶傑呢個人咧寫散文文筆係唔錯嘅，之但係佢係唔識電影嘅。咁而咧，蕭若元久唔久咧，亦都喺度爆娛樂圈嘅料。當然，方日華小姐嘅作風咧喺影圈裏邊好多人咧都有睇法。之但係你咧，佢確實王晶講得啱，佢係你嘅恩人。当你一个人啊，系私底下有恩于你嘅时候咧，即使佢一个社会公义之中系好友咧，系纷争，佢去咗世咧，你就算评论佢咧，点都咧应该口下留啲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链接，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上嘅 patr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上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在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